不堅民承認事件會影響外界對該局的觀感。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大致天晴，下午初雲量較多，天氣和暖，下午中期有薄霧。現在氣溫是21度，相對濕度是 65%。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620点，升625点，总成交金额89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4点，升16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9.8，升10.6；小米集团10.38，升4.7；盈富基金27.8，升6毫。阿里巴巴200.6升6毫，建设银行6.5升1毫，中国平安93.2升1.9，汇丰控股60.25系升1.65，友邦保险82.4升2.65，美团点评101.1升9毫，银河娱乐57.75升3.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4，英镑10.501。瑞士法郎7.915，澳元5.406，加元5.929，新西兰元5.167，欧元8.7154，每百日元对港元7.1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41。日经平均指数报24023点，升598点。港金现价报13660蚊，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65.78美元，卖出1466.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有意外噶。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亚街老街。就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咧，桥面有意外，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亚街老街。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咁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近住鲗鱼涌公园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近北角码头。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喺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近住敬业街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丽业街。另外，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启祥道嘅支路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之后提提大家咧，喺丽景山路因为爆水管，而家去美孚方向近住景丽径嘅快线仍然系封闭，影响到丽景山路嘅车辆咧，暂时都唔能够右转去景丽径嘅。而景丽径嘅车辆暂时都唔能够右转去荔湾道，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12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我是风骚快活型的黄耀祖啊。这个不一样的香港冬日，听一首暖粒粒的歌，我会选 Coldplay 的 A Head Full of Dreams。 你都不要想了，不如大家一起想想梦想，那就更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芬女，福砌图砌得好靓喎，等嫲嫲奖你食块饼先。 又食嘢？无时无刻咁食，食食埋埋，搞到佢肥晒。 肥嘟嘟咪几好？ 但系肥会增加患糖尿病同心脏病嘅风险。我爱锡孩子，唔使用食物奖励嘅，同佢去公园玩下仲好啦。 好、啊。 卫生署提提你，爱孩子，奖励孩子，从健康开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我不惜一切迎战吧，余生照顾你，别放下 怨。有人话过，惨情歌喺香港系好有市场嘅，唔少歌手都会俾人感觉上系好擅长唱惨情歌嘅。 爱定你无偏差。 吴浩康在过去的日子亦都为乐迷带来很多首脍炙人口的惨情歌，在这个冬天为大家送上全新的歌曲，今次由他亲自作曲，一首他们称之为有甜度的作品，幸福满写的冧爆情歌《爱没怀疑》，是今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集我哋又有性感男星 许廷铿， 又系呢个 opening。去咗边度啊？ 做咩都你好接受唔到性感男星呢、這个？ 我接受到啊，我惊观众唔得咋。 得嘅， 有画面啊， 唔系、啊，即系我谂起码由体操之后咯， 我先系谂起罗网成件事。 人哋好大只 嘅，佢好大只，我都唔细只啊。 好难， 我而家系自投罗网。 嗱、啊，呢、這个真系太难啦。好啦， 好啦，翻翻嚟先。好啦，我哋当呢个 opening 冇听过。 今日我哋有性感男星。 取情歌手 自己嚟多次。嗱，我哋上一集咧就揾阿 Alfred 咧就已经系即系讲佢十呢张嘅专辑啦，咁啊其中一啲系先前未派台嘅歌嚟嘅，咁啊派台嗰啲之前听翻我啲访问得噶啦， 我做咗好多个访问，我想话， 梗系啦， 呢一年 系啊， 即系只只都有上嚟。 演唱会之后冇咯，我哋就见到咧，我说你好似唔使唞啊，唔使剩咁嘅时候咁啊， 都系啊，系噶， 华纳勤工奖嘅员工嘛，佢系。喂，但系咧，今日揾你讲咧，真系会呢首歌，我睇嗰个歌名啊，开头我都觉得系有嗰种，即系头先吓，你都好承认啦，种性感啦， 哦、 有种即系嗰啲sexy 啲嘅 vibe 啊。我睇个歌名， 四书五经喎，系咪啊？ 四书五经啊？ 点解咧？我想知道。 我系呢种 groove， 我觉得好系有嗰种， 哦、 我唔知道你唱呢种 groove 系一定有少少嗰啲 casual 啲啊， 哦、 即系你唔可以太过即系好一本正经地去做啊。咁你有啲 groove， 你个人嘅身体自然有啲扭动啊。 系、 哦。咁你一扭动嘅时候，我自然会谂啲衰嘢啊。唔係，同埋因為我主要睇 邊個扭動， 六欲七竅啦。咁啊，欲啊，我諗係欲望個欲啦。咁竅即係 通曬啲， 即係窿啦。 誒，但係你啱啱講起個欲字，我覺得呢個欲都係幾得意嘅。我係有特登問過黃佳啊，黃樂兒，係點解你係唔係用嗰個有心嗰個欲咧， yeah. 而係用呢個咧？ 嗯。 系咁，佢又好有型嘅，佢就咁同，因为其实欲望系有两种写法噶嘛。 系啊， 咁佢就话呢个冇心嘅欲望咧，其实包含嘅欲望咧更加大。 哦， 咁好多时候一啲好 personal 嘅，即系可能你头先讲嗰啲欲望咧， yeah. 就通常都系用合有心嗰个写法嘅。 系 系啦，咁但系如果系冇咗心嘅欲望咧，反而系包含嘅部分，可能系讲紧啲物欲啊，甚至系好多唔同，即系唔系咁指向性，系讲紧好 personal 嘅嘢咯。 所以就我中文水平唔高，所以我就觉得呢首歌系 sexy vibe 啦，因为我就系谂系性欲啊，嗰、那个欲啊。 但系坦白讲， 肉肉 个 肉啊， 我系好 surprise 咧，王乐原来连呢个部分都有考虑埋咯，而摆落去呢一个歌名度，所以唔系。啲人成日以為咧，啲填詞人咧作歌名咧亂嚟，求其嗰句歌詞有咗呢個名字就擺落去咧，真係唔係咁噶。 我信啦， 係 啊，真係好有心機嘅。 係 嗱，因為黃樂怡喺你上一張碟嘅時候咧，都已經有同你合作啦。咁我寫你啲得曬啲嘅嘢。咁我想問啦，咁今次啦，四書五經六欲七竅啊，係啦，呢一個合作又係點樣開始咧？咁作曲就係馮允謙同埋陳雅威啦，黃樂怡填詞啦，咁啊編監都係陳雅威嘅。 係 係。 呢一隻 demo 我收到個 melody 嘅時候，其實我已經好中意嘅。咁啊，阿 J 峰自己去唱嘅一個 demo 嚟嘅。咁嗰陣時係用英文嚟唱嘅。咁中間係有啲粗口添嘅，我仲記得。 我有聽過。 你有聽過啊？ 佢有俾我聽過有。 係啊，好有型㗎，佢唱得。 好聽嘅都係。 我覺得佢其實佢寫嘅嘢或者佢自己唱嘅歌，我諗係香港嚟講咧，我覺得係真係有 groove 嘅歌手，佢係其中一位啦，係當之無愧啊！係啊，咁我自己都喺從中喺佢個 demo 度有偷師啊。咁佢你知佢個人㗎啦，佢又好 humble 噶嘛。 係啊， 即係錄完呢隻歌之後，佢翻去同哇 Everett 你真係唱得好正。yeah， 即係我覺得哇，你嗰啲 groove 咧好 amazing， 即係我估唔到佢有人可以哇！哇！即系广东话可以唱得咁， 好似啊！ 其实你另一个 talent 就系扮人， 系啊，超级！我头先瞬间我真系讲得粗口，好似啊，真系。 佢真系咁样讲嘢噶，咁我觉得系好得意，佢又好 humble 啊。 系， 咁但系我都好坦白就讲，喂，其实我系抄你个 demo 嘅，咁但系我唔系咯，你自己又加咗你自己，你谂下呢段 verse 嗰个位咧，哇，你做我估唔到你会做呢一个位咁，跟住我就觉得呢个人真系，佢其实佢系真系好有 talent， 但系佢自己都唔够清楚自己 talent 系去到咩嘅地步咯。 系， 咁我系觉得我都发现我嘅 talent 原来扮人系似。 但系我想知咁系系点样收翻嚟嘅咧？即系你系咦喺个海度有好多，我咁啱听到我中意定系？ 我系 through 陈巧威收到，其实呢只同埋系我公司 A&R send 俾我嘅， 吓 佢叫 Robin， 咁佢都同陈巧威其实合作咗好多年噶啦， 系 咁大家即系兄弟相称咁样啦，咁佢就将呢一只 demo 去俾我嘅时候咧，其实佢哋一开始都会谂嘅，即系Alfred 会唔会 handle 呢一种歌咧？但系我系 more than welcome。即系我其实喺上隻碟都同阿陈巧威玩嗰隻叫做又笨拙又自大啲人即刻消失，系咪啊？ 系一路都要你公司要派啊，但系最后因为你已经准备开 show， 所以你有开 show 嘅作品要派 咯， 系啊。 咁但系我系觉得其实我比我预期中咧，都原来系中意 handle 或者中意去 tackle 一下一啲快歌嘅作品。 系 咁呢一只歌其实录音都好顺利嘅，咁而最花得時間最多嘅咧，係反而係做後面一啲好多ornament， 即係做一啲好即係你當著衫嘅 accessories， 戴戒指啊咁樣。其實係我哋後面加咗好多唔同嘅聲嚟，令到件事好豐富。譬如我哋有一條 track 咧，淨係錄一啲咁樣嘅聲，我可以示範少少。即要做呢啲咧，即係佢叫我你扮下 Michael Jackson 嚇，點扮？ 跳就 well。 Better place。 真的新認識我們大家。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Michael。 原來我是去了上星那邊。咁我係覺得即係 Gareth 就係會咁樣囉，佢同我嘅錄音呢真係好似而家咁樣玩嘅啫，大家去摸啲唔同嘅嘢啦，咁去試下唔同嘅嘢。其實呢一樣嘢呢喺另外一首歌招數都係好明顯地體現到出嚟嘅。 係 因為呢佢成日好衰格㗎，佢有一樣嘢呢佢係呢捉到我嘅心理。Gareth 平時人好似好calm好冷靜咁樣，唔係好出聲咁樣㗎嘛。咁佢就同我講招數呢隻歌正正係。咁佢話我就同你試緊 key， 咁本身有個 key 已經好鬼高㗎啦，其實咁樣。咁我唱完之後我話得唔得啊？佢話呢個 key OK 啊。咁但係如果再高多半度嘅話，就 swag 咯，就 dope 咯。 呢、這個 key 就 OK 啦，嗰個就 swag 咯，即係鬼鬼仔仔咁樣。咁跟住咁我個人又好升，咁我升半度嚟啊。咁啊收尾咧升咗半度之後，我唱完第一段 chorus 就後悔啦。但係收尾咧，而家呢個 key 咧就係正正就係高咗個 key。咁啊真係聽翻個製成品嗰度力係真係唔同嘅。 哦，好勝 Alfred。 係啊，所以我覺得喺譬如四書五經同埋招數同 Gareth 去玩呢啲比較，即係四書五經就係有少少 R&B 啦，而招數係有少少 EDM rock。咁我覺得喺呢啲咁嘅作品入面其實係 explore 到我把聲嘅一啲好多唔同嘅部分咯。 係、 啊，佢、都照講啦，唔係因為佢咧直頭我係錄緊招數嘅時候咧，有啲 chorus 真係太高音。係佢話誒，即係我用向英文嚟講，你 imagine 即係 your boss haven't dropped 咁樣，即係你當你自己會變翻個細路咁樣啊。咁去 tackle 呢只歌啦，嗰啲高音咧，你好輕鬆就去到噶啦咁啊。咁我心谂咩形容嚟嘅？呢个系一个，但系又出嚟个效果系比我预期中系真系好嘅。即系如果用一个高啲嘅 key 嚟唱嘅话，咁、 okay. 但系呢一只歌而家谂翻，应该系我所有历十年嚟录嘅歌最难唱同埋最高音嘅一只歌。 等我唱 live 啦，呢梗 系。系啊， 所以啱啱上次嗰个分享会我冇唱到呢只。割和青啊！录完你有得听啊，算啦。 想掌掴起了风，连身法亦像冒充，人不已一早接通，眉毛亦颤动，在水泄不透街头，零波似微步跳动，来冲破满局，有石块就降，但战无里来往，伸手草气拨动龙爪，转眼放在路旁，拳脚未怕罗网，亦掩藏免得见光。成暗涌，目光如末日沉重，而 B 派急起进攻，拳头再煽动，何必我一吐一吸，寒兵器由内发动，来消退满局。我拳脚无眼，亦怕尘世涂炭，朝朝只有万分潮想，中那冬念面谈，就算未算合格，亦有自我的无得。 但如果我跳翻去头先阿黄丽仪帮你填嗰首咧，四书五经六六七窍咧，我想知咁歌词你系交俾阿黄丽仪，喂，你觉得应该唱咩好啊？ 我 因为几有趣喎、啊、呢件事，其实 呢一只系正正因为系上次未同佢合作咗鬼 嘅。 咁我已經將我自己嘅底韻都開咗俾佢睇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佢係已經開始知道邊一啲係啱我唱，同埋已經唔需要再有嗰種嘅交流啊。咁呢一份詞其實我都好坦白係交咗俾佢寫，但係好得意就係我其實阿 Gareth 因為唔係好識中文啊，陳亞威咁啊，呢個歌名係真係點嘅咁樣？咁跟住我去錄嘅時候， 你點解釋俾佢聽啊？但係。Four books, five 其实都系 books 嚟噶。 Scriptures， 我记得嗰个叫 scriptures 系啦。Six desires and seven holes 是不是想激死啲中文老师 ？Seven holes。 Too much 係咩？講翻個詞先嚇， 係啦。我自己就其實我好中意黃樂怡呢份詞嘅， yeah. 因為佢用嘅嘢好似用得好深咁啊，但其實你睇翻份詞咧，所有嘢係好直白嘅啫，即係叫你放開啲，唔使咁多引經典故嘅，你反而好自在地去 enjoy， 快鬆開筋骨，然後變咗風騷嘅跳蚤啫嘛。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就係、是。同嗰隻歌好吻合嘅一個狀態，其實亦都同我呢隻碟嘅主軸嗰個 concept， 我覺得係好連貫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可以咁樣去講翻成隻碟嘅 flow，即係頭先話認識自己去拾回自己，首先你要面對咗自己，譬如單數嘅時候係有某種。去第三級其實係有某種放撇，即係單數講嘅就係我唔需要你都得嘛，我自己搞掂都得。去到第四隻就係呢隻四書五經嘅時候，就好似係，我而家。無重一身輕、yeah. 好似接受咗自己係單數之後，我認識咗自己冇所謂啊、I'm better off alone 嘅時候，就可以好自在、好鬆容地去面對所有側邊嘅嘢。咁係跟住去到後尾嘅時候，有少少譬如去到將心比己嘅時候，有少少諗翻，唔係喎，其實嗰陣時我都有啲部分，其實可能我對其他人都係有做過同樣一啲唔好嘅，即係其實係一個。点讲咧，系一个好得意嘅历程嚟嘅。 OK， 所以阿琼一开头听嘅时候，佢好中意呢一个歌词嘅。 因为我系觉得佢将嗰个即系大家一听就会觉得四书五经所谓六六七窍系好复杂嘅一个观念，但系其实摆落去系好简单呢个道理咯，就唔需要俾咁多所谓礼教嗰样嘢束缚住自己。 我觉得呢样嘢都系亚洲人容易有嘅。 系 啊，即系我哋由细到大都俾人灌输咗好多，就是、哦，你呢啲。位置你要懂得怎樣做，這些時候就不要去得太盡，因為即是我是覺得很多部分都會變成了就是其實大家都很不 honest 對自己，甚至我有時候我去旅行的時候去不同的國家都體驗到這件事、即係正常你使不使這麼多禮教或者這麼多、其實有時候反而顯得不自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下午第十次开会，选举正副主席。民建联议员蒋丽云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坐在主席位置。他表示，负责主持会议的公民党郭荣亨经过多次开会，仍然未能够选出正副主席，建议他不要再负责主持。郭荣亨就邀请蒋丽云返回座位，之后指示保安员请蒋丽云离开议事厅，并且暂停会议。蒋丽云之后自行离开主席位置。新一届区议会任期明年1月1日开始，多个中西区无党派的后任区议员表示，上任之后会先提出动议，要求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暴问题，以及讨论催泪弹在社区引发的问题，要求有关部门官员出席。石塘咀后任区议员叶锦龙表示，民主派议员其中一个目标是提高区议会的透明度，争取增设直播系统，让市民监察，亦都会研究取消授权票。官农后任区议员梁访维话，十分关注明日大屿计划，认为连接坚尼地城同明日大屿会在中西区引入额外的车流，令到交通挤塞问题恶化，会在区议会中阻止相关议题通过。卫生署表示，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在10月展开，整体共接种超过93万剂季节性流感疫苗，较上年度同期提高大约8%。卫生署话，截至今个月8日，政府防疫注射计划同疫苗资助计划已经分别接种超过37万同33万剂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于两项免费的学校外展接种计划，卫生署已经分别到小学、幼稚园同幼儿中心接种了超过15万同6万剂季节性流感疫苗。卫生署署长陈汉仪医生同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医生上周访问油麻地一间小学，视察政府为该校安排外展接种疫苗接种的情况。台湾的远东航空因为长期亏损和资金筹措困难，昨日宣布由今日开始停飞。董事长张江维强调，远航会继续营运，相信资金下星期会陆续到位，希望当局批准远航今日下午复飞，以及提供春节旅客疏运。张江维对于社会大众造成不便鞠躬致歉，又否认失去联络，只是自己因为心情不好而关手机。他透露有三组投资者同他联系，强调所有员工会留任，没有打算遣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下周初云量较多，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93点，升599点，总成交金额97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4点，升16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9.4，升10.4。盈富基金27.8，升6毫。小米集团10.4，升4.9。阿里巴巴201.2，升1蚊。中国平安92.8，升1.5。建设银行6.48，升8仙。汇丰控股60.2，升1.6。友邦保险82.1，升2.35。美团点评101.4，升1.2。港交所254.2，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09.63，瑞士法郎0.986，澳元0.693，加元1.317，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8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4023点，升598点。港金现价报1366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6.77美元，卖出1467.09美元。

Let's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翻嚟啊！骚动音乐下昼嘅3:40，继续有 Eric 啦、阿琼啦，同埋今日嘅嘉宾许廷铿啊，嚟介绍咧最新嘅呢一张专辑《十》嘅。咁头先咧就讲到王乐儿填词嘅呢一首《四书五经六欲七窍》咁呢首歌，就其实咧系唔使太介意啲礼教嘅，唔好成日咁样冷正经、好极、好严肃咁样啦。咁样咁，我想问一下 Alpha 啦。即係其實你係咪就係一種咁樣嘅人呢？因為硬係覺得好似之前咧認識你，啱認識你嘅時候啦，你都係一個幾乖嘅人嚟嘅喎。 我咁我而家我都覺得唔係唔乖嘅， 唔係咁唔係曳，但係 我唔係要 defend， 冇需要 defend， 但我係覺得。因为尤其是入行初期啦，好惯咗而觉得嗰种系一种 礼貌。 礼貌啊！但系其实我调翻转头咁睇，我而家唔系去入学啊嘛， 系啊， 我去做一个 artist 啊嘛，咁人哋点解会好想追随一个好乖嘅人咧？一个守紧礼貌、守紧好多 rules、行紧人哋已经铺紧俾你条路嘅一个。pathway， 然后你去做，因为近排其实我自己都有，譬如认识一啲新嘅，譬如乐队咁，咁我觉得佢哋即系好有礼貌，会去逐个逐个握手去鞠躬， yeah. 即系觉得我系前辈咁样，但系我同佢讲唔使咁啊，唔系咁样，咁我庆幸佢哋，譬如佢哋做 show 嘅时候， yeah. 或者佢哋去到真系表演嘅时候，佢哋做翻自己， yeah. 但我系觉得有好多呢啲潜规则嘅呢啲礼教，当然礼多人不怪，但其实去到某一个部分，你都要。識得去 let loose 啲，其實你自在， yeah. 人哋都會自在咯。 係、你用翻阿陳亞威嗰啲打招呼方 ，swag swag， 哎哎， 咁又太 over。What up what up？What what skirt？ 一堆咁嘅嘢。 係啊，你用翻呢、這個。 你是可以开群星演唱会的，但是你自己一个人扮晒咁多个角色嗰啲啊！ 佢可能十年之后就开咗条新嘅路，下一次重新扮声唱歌。 Tribute to in dedication。 喂，头先你提到咧，就系有一首歌咧，叫《将心比己》嘅，系啦，曲编监都系 Mark 磊啦，填词系林夕嘅，系啦，呢一首歌又系一个点样嘅故事咧？一个点样嘅许廷铿咧？ 其實我覺得呢隻碟入邊咧，其實有三隻係真係同我自己好個人嚟講好掛鈎嘅愛情歌嘅。 係 咁啊，上次都有介紹過，就你可能未必不喜歡我啦。咁、嗰個咧，其實應該係第一階段嚟嘅。咁而去到 即初戀啲嘅， 初戀啲嘅嚇，或者係甚至係暗戀嘅。咁、去到第二個階段咧，就係呢一個將心比己。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就真係最坦白地去體現到點為止面對自己過去嘅唔好嘅一個。過程嚟嘅，即係大家睇呢份詞咧，可能會覺得我係受傷嗰個人啦。但其實調翻轉唔係，呢個係講緊我曾經都做過人哋心目中嘅衰人啊。 哦， 係啦，即係嗰種將心比己，就係去到後尾，其實你夠唔夠膽去同過去自己做得唔夠好嘅嘢去 confess， 或者甚至同過去自己一個差嘅自己做一個和好咧。咁我話呢首歌老實講，我唔係好敢唱嘅，因為好多朋友會問啊，就係我呢一隻歌點解你成日唔唱 live？ 因為坦白講，我覺得阿 Mark 佢幫我做呢隻歌嘅時候，我仲好記得當其時係佢因為而家長住都喺倫敦，咁佢有一次就翻嚟，我仲好記得係凌晨我去咗去酒店房度同佢傾，傾到好深夜咁樣去講，未有呢隻 demo 嘅，咁我就同佢講咗 share 咗我一段自己嘅過去，自己做得唔夠好嘅喺愛情上面，即係其實係。簡單啲嚟講就係辜負咗人哋啦，即係辜負咗人哋幾年嘅青春，人哋就覺得等緊我，希望有一日可以同到一齊，但係其實我就反而調翻咗，我從來都唔係咁樣諗緊嘅時候，咁係有某種目標唔一致而令到去到最尾，我做得唔夠好嘅地方就係我冇好坦白地去斬攬啊，或者冇坦白地去做翻其實。即其實亦都某種對於任何關係嚟講、都係唔夠負責任嘅一個、一個舉動啦。咁我同阿 Mark share 咗， 咁佢一開始都覺得，其實呢一樣嘢，佢反而同我講翻就，其實呢樣嘢都成日發生嘅，你都唔好嗰種自責去到你自己都好似連講都唔係好敢咁樣啦。咁我係覺得，咁不如我就同阿媽講話，不如我就直接用呢個故事嚟去寫一隻歌出嚟啦。咁佢收尾就翻咗倫敦一段時間，其實好快，佢就去寫咗呢一隻 melody 出嚟，係有某種我嗰個年代甚至我一去唱一啲慘情歌嘅時候咧、yeah, 就係呢一種 melody 啦，其實都係阿媽好識你唱嘅一種 melody 嚟嘅。咁、其實咧，我因為呢隻碟個製作嘅時間咧，我一路都好想呢隻歌收錄到喺呢隻碟度、但阿媽奈何佢真係唔喺香港。咁、佢曾經係有同我講過，不如你同阿於錄啦，即係你去做監製，跟住我幫你 edit 你嘅 vocal 咁樣。但係收尾我都決定就等佢翻嚟咯。 Okay. 我等咗其實都一段時間，咁終於喺、本身係佢喺我紅館嘅時候，佢係翻咗嚟一次。但我就嗰陣時因為真係準備緊紅館，我收尾我就去唔到錄音。23號紅館佢就22號有個檔期，但我就覺得收尾都係唔得。咁收尾我就一等咧就去到7月啦，7月8月。咁佢啱啱有個 slot 翻嚟4日香港。咁我就用咗一日就錄咗呢一個 vocal。等係值得嘅，因為阿 Mark 我諗係我認識嘅 producer vocal producer 嚟講咧，係佢係最 slick 啊，即係 slick 嘅中文係咩？即係我有某種嘅瀟灑同埋有某種嘅滑溜啊，喺個錄音嘅過程上面 係 好順嘅，即係佢唔會令到你聽嗰只歌嘅時候有好多好重嘅味精或者好多好唔同嘅， yeah. 即係唔係用嗰啲技巧嚟做嗰啲表情咯， 係、yeah. 所以抱住嗰種情緒係一種。忏悔嗰种定系一种点样情绪去到 一开始我录音嘅时候，其实我摆咗好多自己个人情绪嘅部分落去嘅。咁、就系阿 Mark 就系头先同我讲咗嗰样嘢，其实唔使、你，因为我写个 melody 已经包含咗你呢啲嘢落去，你只要顺翻我个 melody 嘅 phrasing， 你只要顺翻我个 flow 去，你好直白地将呢个故事讲咗出嚟。咁职业分词当然都系源自呢个故事啦。你想只歌襟听嘅咩？系咪啊？咁我都话系啊，因为我觉得阿 Mark 嘅作品系有某种进永嘅，即系你去听佢以前嘅作品，你唔会觉得有某种旧嘅。咁所以其实有阵时我哋而家听翻。可能甚至我哋而家聽翻王菲嘅作品，其實佢唔係喺錄音室嘅時候做好多嘢。甚至你可能聽翻 側田都係啦，係咯。嗰陣時候你即係如果佢真係太，如果唱好人嘅時候，真係癲咗咁樣唱，真係黐線。 我 結果，即係你要嗰件事，可能係叫留個空間，你都俾其他人去。 應該是這樣說的、就是那種空間是被人解讀的空間、留下一些虛位給人家。 今天我算是徹底吸唾氣，發覺越自愛便會越自卑，痛到熟悉的痛，献上自己，得到那声对不起，无力承受竟想起你，当天我也在暗中疏远你，也发现没法面对着自己，满肚道理，无情不过为彼此要各找各欢喜，快些断尾离别的慈悲，需要赶时机，被爱着似是被告，哪可将心比己，重到你滋味，善信有天理，让我受你受过的正好出气，轮流地遗下也好，原来从前如果我是你亦不识做，若被视为负资产要追溯多恐怖，爱没有罪仍可变被告，这报应怎不早到，轮流被奚落也好，才能明了离开有办法做到更好，是同病更要拥抱，我便做员工自领弥补，说你那痛苦感觉我此刻都知道，相信告别我不敢抱你，爱里若没爱便爱着自己，我却没法临到针插在心中，却假装记不起我怎么对你，离别的慈悲 需要赶时机，犯过罪也受罪，只懂得将心比己，重到你滋味，是信有天理，在往日我亦从未这么懂你，轮流被遗下也好，原来从前如果我是你亦不识做，若被视为负资产要追溯多恐怖，爱没有罪仍可变被告，这报应怎不早到，轮流被奚落也好，才能明了离开有办法做到更好，是同病更要拥抱，我变做原告自领弥补，说我也痛得想吐，悠悠谁不会背叛谁，悠悠谁可以责备谁，就算谈恋再比谁无情，不要再比谁长情，情感戏没法避免坏角色怎去推，轮流被遗下也好，原来从前如果我是你亦不识做，若被视为负资产要追溯多恐怖，我害你落过的眼泪石也针穿，心里有数，轮流被奚落也好，才能明了离开有办法做到更好，加害受害就算躲不过都不必哭诉，要试着弥补，说你那痛苦感觉我真的都知道，我真的都感到，你跟我都知道，有天再受伤，别急于控诉。 喂，咁嗱，而家啦，呢张碟就出咗啦，咁样，咁你自己重新，你应该就系第一次收到呢张碟嘅时候，系咪都系由头到尾自己顺听一次？ 系啊， 咁样 都唔止一次啊，因为我近排其实出碟之后咧。当其实都坦白讲啦，因为我觉得有好多朋友，我身边啲朋友都系有好多唔识得去抒发嘅情绪。 系， 咁我就用咗呢一只碟，咁我就喺网上面其中一个 online platform，我就一路慢慢去播歌。咁我就去做一个 DJ 啦，或者做一个类似 podcast 咁样啦。咁我系可以录音同人哋去讲嘅。譬如我去我其中有一晚，我记得我系同大家 go through 晒成只碟嘅一个历程咁样，即系感受上面嘅，唔系介绍班底嗰种嘅。反而係有一啲日子，亦都係同佢哋去，譬如我邀請咗唔同呢隻碟上面嘅製作人啦，陳夏威啦，同一個空間一齊去有啲 jam 歌嘅部分，有啲亦都係解構點解會創作嘅呢一隻碟嘅部分。所以其實差唔多，我應該係 total 做咗27晚，每一晚嘅10点開始，咁一路聽歌一路傾偈，有個 chat room 咁一路大家去講好多唔同嘅嘢。反而其實係呢27晚係令到我自己對隻碟都更加了解咗。咁所以我 go through 呢隻碟，其實我記得係40几至50分钟啦，聽曬成隻。咁我最慶幸嘅係聽完之後，我唔覺得流嘅。咁我覺得做到大碟有呢樣嘢，其實係好難得啦。尤其是我自己做，其實會心虛噶嘛，尤其是覺得即係會覺得，唉，呢隻歌會唔會有人想飛咧？咁樣，我自己會唔會想飛咧？坦白講，之前有啲碟係會嘅，即係有啲自己嘅碟都好啦，都會有啲歌，唉，好似呢隻好似好聽得多得滯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隻碟就真係，亦都係頭先我上次個訪問都有講，就希望做到每一隻。碟每一隻歌喺呢隻碟入邊都係有佢獨特嘅存在啦。 OK， 嗱，雖然其實一連兩集啦，佢哋肯講佢呢張碟啦，咁其實聽過好多唔同嘅監製啊、幕後創作人啦，咁當然有佢啦，同埋於日瑤啦咁樣。但係其實你如果你睇埋個 credit 咧，喺個 album 嘅 creative 同埋個 executive 嘅 producer 入邊咧，仲有一位就阿小嘅，係啦，所以你都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呢位朋友。所以佢今次其實佢都同你合作咗好長時間嘅咯。 係啊，其實佢我諗如果 informal 嚟合作，其實第一隻。佢有份參與嘅歌係面具咯，因為佢其實坦白講，當年我參加唱歌比賽嘅時候，其實我冇咁留意歌詞嘅部分嘅，我都係希望唱個 range 啱啊，爆到啲高音啊，咁就完嘅啦嘛件事。咁但係佢提議我就係，不如你真係留意一下廣東歌歌詞啦，咁樣，我就開始填詞，就第一次填詞就係面具嘅呢隻歌啦。咁阿小即係佢而家係有間 workshop， 其實都同緊唔同 artist 合作嘅，譬如阿 Mac 啊，譬如阿 Joyce 啊，咁 同埋我覺得最特別嘅地方係佢因為真係一個樂迷嘅身位出身啊，咁佢係真係會對廣東歌流行音樂嘅了解，或者佢對成件事。佢真係有投入到好高咯，所以佢睇嘅角度其實同我真係好唔同。我係 artist， 我睇緊嘅角度一定同佢係唔同。咁我係覺得即係我啦，同埋佢啦，同埋於一瑤呢個鐵三角就係、是、其實喺呢兩三年已經做咗三隻大碟啦。咁呢一個其實我哋都係應用翻阿千華其中一個模式嘅。佢嗰陣時就係佢啦、楊千華都係於一瑤，同埋有另外一位係陳輝雄。咁其實都係喺個 album 嘅 creative 上面都有幫手。咁我都係應用翻呢個三角形去，希望繼續做多啲碟。 OK， 嗱，咁而家係畫上咗，係即係十年啦，畫上咗一個嘅 圓滿嘅， 係啦，一個分號啦，可以叫做 係 啦。 我想講 係啦，咁啊睇下究竟嚟緊開始踏入第十一年嘅時候，咁許廷鏗佢嘅音樂等等嗰啲，又會唔會係以上升呢個角度去到出發咧？咁樣。 大家拭目以待， 好期待啊！ 好啦好啦， 多谢晒一连两集，许廷铿介绍佢嘅新嘅专辑十 ，thank you， 拜拜。 望着大厦渐腐烂倒卧，踏着大地像陷落荒漠，瓦砾里。替圣域在赤土哼出幻歌，目送风沙安葬最耀眼银河，面上烂漫渐腐蚀剥落，剩下落寞让热泪飘落，怕相信旧信念留去一早已干涸，谁愿握手？假设理想都跌破，长埋下了花，加一早不自家，流逝美好，栖息荒土以下，沦落到底，发现脚下。谷底穿过水涧，揭开乱世，除掉砖瓦，尚有绿洲的高雅。旧梦半旧事，渐渐演灭。看的追溯下一页，瓦砾里尚有力重建推开过沙石，凭着双手相信有天可布置，长埋下了花，加一早不自家，流逝美好。水涧揭开乱世，除掉砖瓦，会再见青翠朝华。这天只得烽烟对话，颓败到底，遍地乱枪，无论选几多新日，这本来也如绿洲那，自由绿洲那气质。 唔会再带零工党参加下次选举。 分析指脱欧议题影响选民的意向和对党派的忠诚度，令到其他党派的选民转投保守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的时候说，中美关系正是遇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批评美方在经贸、科技、人员交往等的领域接连对中国无端设限打压，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核心利益问题上面蓄意攻击抹黑，诋毁中国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与其他国家的互利合作，为中国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王毅批评这种近乎偏执的行为严重损害中美之间得来不易的互信根基，严重削弱美国自身的国际信誉，不单止令到中国人民越发看清反华势力背后的险恶用心，也都正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质疑和抵制。王毅强调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方始终相信合作才是两国最好也都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下周初云量较多，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79点，升685点，总成交金额1099.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4点，升168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360.8，升11.8；盈富基金27.85，升6.5；小米集团10.4，升4.7。阿里巴巴202元，升1.8；中国平安93.05元，系升1.75；建设银行6.51，升1.1；汇丰控股60.35，升1.75；友邦保险82.65，升2.95；港交所255.4，升5.6；美团点评101元，系升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4。英镑10.479，瑞士法郎7.935，澳元5.407，加元5.929，新西兰元5.172，欧元8.7201。每百日元对港元7.1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81。日经平均指数报24,023点，升598点。港金现价报13,68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0.97美元，卖出1,47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单坏车事故啦，咁喺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快线咧，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啱啱拖走咗，咁但系一带交通咧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红磡警署。就喺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较早前近住太子道西嘅快线有坏车，虽然拖走咗，而家龙尾都去到近红磡警署噶。咁另外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咧，近住油麻地停车场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果栏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车龙都排到去收费广场。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路面方面，在港岛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英皇道近炮台山港铁站；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合和中心。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的支路都是挤塞，车龙排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牛头角定富街。 之后提提大家啦，喺维多利亚公子会喺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子会活动，由而家直至到午夜十二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尼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都要有足够嘅休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想， 我资助你啊！ 我想， 我资助你。 我想讲， 讲咩主题，用咩语言都得。CIBS 社区参与广播资助你。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齐参与。 CIBS 欢迎以个人或团体申请扶持制作资助，系你嘅发声平台。第2930季节目申请截止日期12月19日，下昼5:30。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做你，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D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通音乐。 No. 四点十四分。苏东音乐拣嚟 What Did You Say？ 嚟自 Dusty Bottle 嘅最新派台作品。跟住落嚟出场嘅咧，就系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入围歌手嘅巡礼。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巡礼 ，B.O.P. 天堂鸟 ，Kala 周国贤、 石永丽、Suki S、 许静韵、 林欣彤、 王燕、 陈建安、 谷子乔。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入围歌手巡礼。 好啦，嚟到今集咧，我哋又有另一位咧，就系我哋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啊最佳进步奖嘅呢个入围嘅歌手。Hello 阿 Mac 林欣彤 ，Eric 啊， 其他大家好，脚头好，一转会即刻又有一个新嘅一个入围嘅一个提名啦，咁样样。我想问一下你自己 review 翻咧，即系喺2019年入边啦，咁你自己对今年自己嗰个音乐作品啊等等嗰啲，有冇一个评分咁样咧？你对自己有 评分？我又冇谂过要评一个分俾自己，我觉得如果要评啊， 系 十分里面可能都有七分啦。 哦 ，OK， 咁你居然个黑心全部有嚟啦，我咁你觉得扣在边度咧？ 扣咗喺边度啊？可能系可以再多啲歌啦。 哦，因为譬如我哋乐围都饿咗好耐啦嘛。 系但系我已经觉得成日见到你，我已经觉得你好忙噶啦，你仲嫌自己唔够忙？ 已经成日都见到我咧，咪厌啦，琼。 咁啊，唔好咁讲。我几多见到你都好开心嘅。 但系起码佢每一首歌都有唔同嘅感觉。 系， 都系嘅。呢三首歌都系好唔同 feel 嘅。 系、嗯、 我都觉得系好事嚟嘅。 嗯 ，OK。咁所以嗱，音乐上面希望可以系即系再多啲嘅作品啦。咁同埋我覺得咁你今年又有自己創作嘅歌啦，即係呢個又係作為我係樂迷嘅話，我係餓咗好耐，同埋開 show 啊嘛， 係啊係啊 係，係 咁可能嗰三分開 show 又補翻咁樣， 所以佢有十分㗎。 多謝。 時計累了，時計壞了，時計內機心的大萬要整條。该好好修理过这只表，人也累了，人会病了，人有病却要硬去拼搏不了，怎么可放弃治疗？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时要等，轻松一下再重满分，事与愿违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不需苦困。遇到几多关，我会照闯；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选你的搭档。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昨天一一抵挡，这天释放。在这一刻，可向你讲，抛开虚妄，天正亦见得。 问下，譬如你自己今年即系做音乐嘅过程入边咧，有冇啲系最好想再重温嘅一个嘅场面噶？其实 我觉得录音嘅时候我都几享受嘅， 系 系啦，即系会觉得即系永远都会有得再好啲噶嘛， 系、 咁所以重温嘅话，我永远都觉得诶、哎、唱得再好啲就好啦， 系 OK， 即系点都会有进步空间嘅 ，yeah OK， 系咯， 哇，所以你睇下佢系嗰种系 好精益求精嗰种人啊， 系啊，咁但系譬如你而家再听翻嗱，而家你行紧一秒啊，咁、但系你如果再听翻可能之前嗰两 part 嘅时候，你会唔会再听翻就 系会有时会有啲位可能会想自己啊，如果呢度点点点唱咁好似好啲咁样。有时会有啲咁嘅位嘅都 系 ，OK。咁但系呢啲可以留翻喺开 show 嘅时候，咁你咪可以将嗰啲嘢消化完之后再摆出嚟，咁样咯。 我都有咁样谂，点都希望有一个更好嘅 version 啦，比起 CD。咁但系 technically 就难啲嘅， 系点解咧？ 因为 CD 或者已经录咗嘅音，咁一定系 tune 到最完美先出噶啦。咁、但系 live 就有一种，我谂 live 有一种嘢系录音未必可以。 唔替代到嘅，就係、是、當場我對住你唱嘅嗰種感覺咯。我覺得感覺會一氣呵成好多，因為錄音有時候就算你一氣呵成唱，但佢剪都會剪到唔係同一個 take 裡面啊。咁、即係點都會唔同。咁但係喺 live performance 嗰個珍貴同埋好嘅之處就係、是。我一氣呵成咁表達緊嗰個情緒， 係 OK、所以譬如每一次做唱完 live 嘅時候，你係咪都會睇翻個 recording 曬？ 我會啊，會啊，跟住就執自己啦，邊度會好啲，邊度又還好，邊度唔好咁。 係 好大壓力啊！ 咁但係你係唯一一個 judge 自己人，定係你有一個陪審團一齊同你可能即係俾唔同嘅意見？因為有可能係你挑剔自己啫，但係可能你身邊嘅人或者一啲監製話唔係喎，唱得幾好喎、 啊。我有一個朋友都幾中意研究我唱歌啊，佢係跟住有好多時候我覺得自己唔夠好。佢都覺得唔係啊，已經好好啦咁樣。 係， 我都多謝佢鼓勵我嘅。 哦 ，OK， 呢個好緊要啊。 未，我因為佢本身已經係一個俾好大壓力自己嘅人，所以我諗其實佢身邊啲 friend 已經夾埋咧，就係、是、當阿 man 同佢講唔好唔好時候，我哋痛一口勁。唔係啊，已經好好啦，你放輕鬆啲啦，咁樣啦。 可能係。 即係喺度呵住呵住。 係啊，因為佢真係俾太大壓力自己有陣時。 有陣時會嘅都。 哦 ，OK。 即係好想自己做得好啲啊嘛。 係 ，OK。 已經好好噶啦。 尽快适应淡化，一丝不挂，始终牵挂，不管眷恋他，代价谁都失恋到大，下沉未算坏，一通线眼泪未平复不快，无需一待夜晚。 頭先你有講，喂，我希望可以再多啲歌。咁但係而家嚟咗年尾啦，雖然我哋都知道你籌備緊呢個 concert 啦，咁但係嚟緊下一年嘅籌備工作有冇話諗啊？會唔會可能係音樂嘅種類上面可能試多啲、又或者數量上面希望可能試多啲咁樣 咧？這個就未 plan 到，不過咧我已經有啲歌錄緊㗎啦， 係 即係係過即係錄緊當中就未錄完，係今年都出唔到啦，咁、就應該係下年會出嘅歌嚟。咁、那個感覺都好唔同，那個題材好唔同咯嘅歌，係有一首係好 sweet 嘅，真係好 sweet 嘅。咁、我都期待嘅，即係呢一首。 O、okay, K， 因為少啲我 係 啊，香港其實流行曲都係少啲，係即係特別好 sweet 嘅。係啊係啊，都少。 即係通常慘情先至係賣噶嘛。 係咯係咯，大家好中意慘情嘅，唔知點解。 我係覺得我所有人生 sweet 嘅歌都係人哋結婚嘅時候我先聽到嘅。 嗯、 即系你结婚嘅时候，可能背景会一路 或者个歌手结婚嘅时候，你先会听到，系咪先？因为讲到自己嗰啲嘅故事啊， 系啊系啊，嗰排、就会出首结婚心情嘅歌， 系啊，跟住、下一个阶段就要生仔噶啦，咁样，跟住之后又一首再 sweet 啲嘅，好温馨嘅一首嘅作品啊， 写首歌俾小朋友啊， 系，咁但系嚟紧会唔会再多啲可能系自己创作嘅一啲嘅音乐作品咧？ 這个就好难讲，因为咧、我就唔系。定咗，譬如啊，阿 Mac 你一年要寫幾多首歌㗎咁樣，即係我就冇咁樣做嘅。咁、係有靈感，我先會可能坐埋部琴， 或者錄低自己嘅靈感咁樣。咁、所以暫時我就冇 plan 要出幾多首自己作㗎咯、除非即係我都有少少存貨喺度嘅。咁睇下公司聽完覺得點。而家做得好唔同啊！從以前。尤其是冇唱片公司嗰排，咁就咩都自己決定。咁但係而家就好多嘢我都會問咗唱片公司嘅同事先。 你係鍾意人哋幫你決定一啲嘢，定係自己話曬事嗰啲㗎？ 我以前係好多嘢都鍾意自己話事嘅，係而家就多咗，我諗50-50咯。而家就 但係難唔難？即係同而家呢間新公司嘅同事去磨合嘅時候，中間有冇一個協調嘅時間咧？其實？ 又好似冇乜，因為咧，我好想採取一種我未試過嘅態度，就係好多嘢都試下聽公司講，即係我想知道喺 别人手上去塑造林允彤，会同林允彤自己谂自己应该系点，有咩唔同嘅 outcome？ 系咁 ，so far 同我哋开会嘅时候咧，咁佢哋有冇啲观点咧？你觉得？估唔到你覺得原來我係啱做呢樣，或者我可以試下呢方面嘅嘢嘅喎。 佢哋俾好多信心我咯， 係 即係好相信我啊！我覺得佢哋咁呢樣係我成日都好質疑我自己嘅，因為唔知點解。咁所以佢哋嘅信任其實係俾咗，好似幫我打咗強心針咁嘅。 Yeah， 嗯、但係嗰種表現嗰種信任係嚟自得㗎啦，你去啦，得㗎啦，你決定啦，得㗎啦，你 OK 啊你啊，定係邊種？ 即係佢會覺得，即係可能有時會同我講， yeah。 我哋梗係信你啦，即係我哋如果唔係。都唔會簽你翻嚟啦， yeah， 即係例如係呢啲説話咯。 Yeah， OK， 所以去到最後就係、是，如果係咩有啲決定嘅就 OK， 我哋信你，你都係做啦， 做得啱啊，做得好好噶啦，已經咁樣。 咁幾好啊！即係我覺得就係無論你身邊嘅朋友又好，或者而家合作嘅公司嘅同事都好，即係有一種大家嘅信任喺中間， 好鼓勵、好鼓舞嘅。佢哋同我講嘢成日都 係 OK， 所以我都幾期待就係下一年嘅時候，林允彤嘅一啲嘅新嘅作品啊等等，嗰啲會係一個咩方向？同埋應該都係朝住一張大碟嘅方向去到籌備㗎。 暫時公司就冇呢個 plan 嘅，係、哦、啊，咁 我失望啦， 好失望啊！等我同公司反映一下先。 咁我俾啲壓力你公司先， 好大壓力啊！ 我同佢講，我要林允彤七碟， 係要大碟啊， 大碟添啊！ 係、啊， 但你自己渴唔渴望呢件事㗎？ 我自己啊，而家我以前會好想嘅，但而家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都是一種聽歌的方式的、 嗯、 除非我有個主題很想這樣做、 yeah， 嗯、如果不是出單曲的話又夾硬拼湊去做一個主題就、 嗯、 我覺得未必需要、 okay。 即除非我有一個出發點啦、 嗯、 那我就覺得很需要啦、 okay。 嗯 OK， 那我們作為樂迷就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咯， 是 的，即無論是他的創作啦、嗯、你的專輯啦，當然還有接下來你的 concert 啦、 嗯、 這樣啦、 Thank you。 是的，希望你在我們十大中文金曲的頒獎台上面都會拿到一個好的成績， 多謝都順利啊！ 多謝你今日 ，thank you，thank you。 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啊把我带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荃湾工厦石棺藏尸案，陪审团退庭商议近13个钟头之后作出裁决，七人陪审团一致裁定首被告曾长恩谋杀罪成，另外两个被告刘石豪和张善行误杀罪成。四男三女的陪审团在中午12点几曾经就伙同犯案的定义向法官李汉良提问。李汉良表示，伙同犯案的重点在于共同意图和协议。在本案而言，只要被告知道会向死者使用二氯甲烷或者注射酒精，即可视为伙同犯案。三个被告曾长恩、刘世豪和张善行被控在2016年3月4日在荃湾石窑各家一座工厦的单位内谋杀男子张万里。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下周第十次开会继续选举正副主席。民建联议员蒋丽云在会议开始之前坐在主席的位置。他表示，负责主持会议的公民党郭荣亨经过多次开会仍然未能够进行正副主席选举，建议他不要再负责主持。郭荣亨就邀请蒋丽云返回座位，之后指示保安员请蒋丽云离开议事厅，并且暂停会议。蒋丽云之后自行离开主席位置。蒋丽云回应的时候表示，只是希望劝喻郭荣亨不要再拖延会议，否则影响立法会和政府工作。他解释，现时有不少关于民生的法例有待内委会审议，包括旅馆业条例和侍产假等，假如这些法例不能够在明年会期结束之前完成，就会付诸流水。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表示，坚决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王毅在一个外交研讨会发表演讲，指中方同插手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外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坚决斩断企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的黑手。他又说，有力回击反华势力在新疆问题上的攻击抹黑，一年来邀请了上千个各国外交官、媒体、学者前往新疆实地参访，了解真相。针对一些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场合挑起事端，中方澄清事实，以正压邪，中国的正义立场赢得国际社会的压倒性支持。新西兰军警派出潜水员再在怀特岛附近水域寻找日前火山爆发中最后两具失踪者的遗体。新西兰当局早前以无人机确定相信已经死亡的八个死者位置。军警在清晨由直升机登上怀特岛，成功移走六具遗体。不过由于时间所限，仍然有两具遗体未移离。新西兰怀特岛火山在当地星期一爆发，当局指当时有47人在岛上，目前证实14人死亡，大约20个受烫伤的伤者仍然留医。总理阿德恩表示，搜救行动存在很大的风险，但都是当务之急，希望尽快寻回遗体交返俾屋企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日市区嘅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云量较多，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几阵薄雾，下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87点，升693点，总成交金额1,17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4点，升16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1元，升12元；小米集团10.4升4.7；盈富基金27.85升6.5；阿里巴巴202元，升1.8；中国平安93.1升1.8；建设银行6.51升1.1；友邦保险82.65升2.9；汇丰控股60.35升1.75。 美团点评101.1升九毫，港交所255.4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3，日元109.65，瑞士法郎0.983，澳元0.693，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4,023，升598。港金现价报13,680，跌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0.79，卖出1,471.1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受到车灯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咧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嘅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告示威道去湾仔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去到英皇道近炮台山港铁站。而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亚皆老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交通繁忙，龙尾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交通亦都是挤塞的，龙尾就近圣约瑟英文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观塘商贸区的支路都是车多，车龙排到近 Megabox。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和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院线请到黄修平和麦希恩导演分享做短片比赛评审的感受。 新一代的电影广告界，简单如一个政府的宣传片，是不是真的拍得容易了，反而会拉到一些平庸了呢？ 剧本究竟是讲一个什么故事，即不可以甩了个原则。 想听两位导演连同比赛得奖者的访问，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00-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哲迪斯二台院线。 BB 未出世嗰阵，我哋都担心凑唔掂噶，点知你哋仲紧张？ 梗系，我哋个孙噃， 你哋凑得好好 ，BB 开心又健康。 我哋仲上咗社会福利处网页，揾育儿课程资料去上堂学新嘢，睇住个孙大，我哋不知几开心。 有你哋帮手，我哋翻工就放心啦，多谢你哋。 想知多啲，上社处网页睇下啦。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陈少仪，英文名是 Tania， 今年17岁，德瑞女书院的中五学生。今年3月嗰阵时，我就非常荣幸在第21届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面就获得生物及健康高中组的一等奖、美国试管生物学学会特别奖同埋年度少年科学家奖。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如果要回一份礼俾波成，你会送咩俾佢呢？ 波成送呢份，即系对我嚟讲系真系冇用嘅。翻到去真系，我谂我会俾人嘅，咁所以我谂我都系会送翻呢一份礼物俾佢。 Hello， 我是 Phoebe 彭慧中，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妹。 在人海，悲笑烟唱脚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大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时代流转这刻，在这地，是否选中我？如何残缺？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差生只足恶梦里，信仰强撑中消磨，片野仍无尽星火， 总结了很多香港人今年的这个心声。你到年尾除了要回望过去，同时这首歌都能够展望到将来的 Rubberband 的漫长。 下海上山怎会挨不过，路急如弯像铁鞋打破，总有着你给我光给我火，准许我任性一起傻。 敢抱旧时流失青春。 Robin and Candy， 天之间系蓝月光。 如每日也一起与我同行， 世界对我们长路漫漫嘅，要有能力向前行咧。俾到信心你向前行，好重要一个元素就系你知道有好多同你同路嘅人。跟住我哋有吴林峰有新嘅派台嘅 single。作品名称叫做《梅利号》。 独个冲出这围墙，想找到命运的真相。万里苦海中盘旋，急风里茫然惆怅。终于走到，明了吗？入无言地躺下，无助两眼泪流，望天打卦。实情旋律没同旁人谈什么，从三笑声。为谁仍负挑战？送淡太少，哪会似你对我照料？风眼掠过手脚。Hey. 的部分。之前呢就去了看了这位台湾女歌手在香港的音乐会，完全感受到什么叫做 live 的魅力。 想和你 say goodnight， 这多生日 night， 早让我心跳加快。九头生日 night， 你的心夜我怎么猜？望着你们背影，那朵豆瓣的梦境，分不清黑与白，都是荷尔蒙在作怪。他们曾有九头身的称号，观众都拍手叫好，想要握手，想要拥抱，都需要等待叫好。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一点都不奇怪。 Why？ 喜爱兜风六口，炫耀他的行头。 Two， 拎的是他小罗罗，羡慕嫉妒都藏着不说。 Three，Catherine 神经兮兮，怕世界末日会来临。 Four，B and J 是有答以上恋人未满。Victoria 的秘密没人知道，廉价香水散发爱的讯号。 Seven，Joanne 踏上爵士乐却没有红。要去卖大脚桶啊啊！立夏有一点拉撒，卫生棉乱丢都无关痛痒。 Nine，Jenny 只想要一点爱，上 Tinder 却没人来。九头生日 night， 我知道生活很无奈，人生不吃喝喝饮料就能爽快。九头生日 night， 胶原蛋白已不在。5 6 7 8 9，一点都不奇怪。 Why？ 他们是九头生日 night。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一点都不奇怪。 Why？ 他们是九头生日 night。 讲紧嘅系九 M 八八。之前咧带住平庸之上呢张专辑嚟香港开咗佢嘅音乐会啦。咁喺台上好投入嘅表演呢，即係感染到平时都唔係好喐嘅香港人同佢喺下地都有一齐嘅互动。尤其是听到头先数嘅部分呢，就有一种同台下一齐唱嘅感觉。咁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九头身日内，都係现场呢反应非常之热烈，好多歌迷都好鍾意嘅一首作品。之前一路同大家讲，算是近几年好受到关注的一位华语的爵士女星九 M 八八。之后继续都有一位今年华语乐坛的女新人，一样都是受到很多的关注，她叫做余佩珍。 不管天晴亦或是又下着雨，我只愿意与你，愿意与你淋着雨。不管以后也许当听，我只问你咖喱，问你咖喱困到底，怎是独独和我随意撒掉的寂寥高频。 歌名称叫做《分你》，佢叫做余佩珍。 不管天晴，亦或是下着雨，我只愿与你，愿意与你淋着 余佩珍 featuring 亂彈壓場的這首作品，那個名稱叫做分離，這種有少少雲的感覺，講的是一場浪漫的婚禮。今天時間差不多，我們星期一三點再見。